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身听，等你来听。 You're my favorite distraction. I stare at you while you're dancing. How about taking a chance and leaving with me for romancing?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bucket just might. Champagne sipping and we going all 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I'ma do you right. Tell me that you're with it and we're gone to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So tell me where you wanna go and leave your daddy home. He ain't never gotta know. Red or white Paris lights. We could take a flight tonight. Double C, double G, double trouble, duffel Louis V. I'm so addicted to flexing. I don't believe in expensive. Take your ass out of that Jetta, G-Wagon, Range Rover, Tesla. You could pick the color, leave the rest to me. Never leave me stressed. That's the recipe. Centerpiece, private beach, wine and weed for a week. I'm with you, you with me. All I want, all you need, yeah. I'ma come complete you and never ever mistreat you. I won't ever leave you, but I will always believe you. I'll be your one if you want me to. I could be everything to you.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It just might. Champagne sipping and we going all 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I'ma do you right. Tell me that you're with it and we gone to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ould change, yeah,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ould change, yeah, your life. PJs on the PJ, Gucci store every day. Run Rodeo Relay, huh?You're crazy like your shoe game, shopping like a T-Bay. Every day your B-Day, huh? Get you living how I'm living, that's a given. 30 under 30, swear I'm Curry with the vision. Made a killing, not fulfilling. Now I'm feeling like a trillion, got a half a billion listens. All I wanna do is listen, cause my favorite part of you is that it isn't about the shoes or the house or the cars or the stars or the loot. It's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at's how I know it's real. You turn my blues to teal, you change my life, you know the deal, yeah. I'll be your one if you want me to. I could beEverything to you.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Fuck it, just might. Champagne sipping and we going all 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I'ma do you right. Tell me that you're with it and we gone tonight. I could change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ould change, yeah, your life, yeah, life, yeah, life. I can change your life, let's nourish 这一首新单，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呢是周四的新歌时间啦，北京时间的11:04，祝愿大家在路上能有一个好的心情。那说到刚刚这位美国最独立的一个男生啊，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鲜肉，而且呢是一个词曲的作者、歌手和 DJ， 非常的多才多艺。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支持一下你喜欢的歌手吧，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喜欢他。 来听下面这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来自胡彦斌。胡彦斌呢最近和文章合作了这样一首歌，他呢是为电视剧合作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剃刀边缘》啊，讲的是一个谍战题材的电视剧，是文章和马伊琍去主演的。而胡彦斌呢和文章去进行这个词曲创作的时候，就发现哎，两个人竟然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所以就有了接下来这一首《剃刀边缘》。 是崎岖无暇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是得舍的就是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游走在剃刀的边缘，每一步都是的造化，爱感受在你的身旁，哪怕子弹着我的伤。游走在剃刀的边缘，消失时在硝烟迷惶，春风泪惊动了一场，身体的又能有何妨，爱心空了活了一场，爱与风随风荡。真相，真相是崎岖不下的网，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不是得失的就是善良，善良是冲破黑夜的伤，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 是突然的 是充满的仲夏多日的挣扎，如今终于开了花，像一颗圆圈落在我的身旁，像一片云层透过一道白光，绿叶枝头都燃尽火烧，你听水的心事还潺潺流淌，嘈杂没敢轻易嘴角啊，这一夜是惊叹的，这一次是勇敢的，隐藏着心事乱撞，是我藏不住的谎，哦哦哦，想 远尘落日身边，来自谢春花。一份流淌的心是一场无阻的坚持，这也是谢春花在歌中想要唱出来的这种情感哈。而这首歌呢，是她第二张创作专辑中公开发行的第四首歌曲，由她来作词作曲，由小皮来进行编曲。说到谢春花，可能现在大家已经觉得熟悉了，因为她的很多歌曲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种播放过。下面这首歌的作者呢，我们平时放的不太多，许嵩。而这一次呢，他和一个二次元的歌姬进行是跨次元的合作，在白色情人节那一天呢，送上了这样一份惊喜，可以说是有一种不期而遇，而且是很浪漫的感觉。有人会说啊，说这样虽然是跨次元的突破，但好像最后还是单身狗，因为这个二次元歌姬洛天依，她毕竟不是真实存在的呀。 星期六的晚上零点，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店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五月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心愿意吗？那这本书翻了两下月又纸， 就要 时间滴滴答答答答答答，我想答答答答答答答哈，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产生，会不会犹如斯文像不像轻浮的人，你轻盈从身边走过，香风缭绕，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有没有 CD 书店二层有卖 CD， 你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莞尔一笑，我的神魂在是必定在这还要见到，神农尝百草别问饱不饱，你对我的单身真好像有奇效，陆地透过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什么是非非，心已经飞飞，你是中心我是圆规，那条青蛙的腿虽然是秃了在你周围，静静的看见你不死家的美，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时候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着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上楼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深夜刚下过雨，你已不知踪影，你身上的傲气，还想很感谢你，生活里说美丽需要惊喜，有时间还要再来多买多买一些书籍，书中搞不好没有黄金屋，家中素颜如玉，可书店有你啊，有你有你有你，你是美好的，你是美好的，你是美好的， 来自许嵩和洛天依合作的深夜书店啊，相信会让人听了之后忍俊不禁。也有网友在说啊，说这个年轻人你看不要老要上网嘛，就要去书店找女朋友。书店都帮大家分好类啦，想找爱学习的就去四六级的专区，想找有气质的去这个乐谱区，想找文艺的去散文旅游区，想要找时尚漂亮的就去美容杂志区，如果是顾家的就去这个菜谱美食区，聪慧的就去这个经济金融区，总之各个区域都帮你分好了，甚至还有年级帮你去区分，没事多去逛逛书店吧。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歌呢其实是去年发布的了，陈粒的第一张专辑《如也》当中，当时他没有签公司，也没有团队，没有包装，一个人一把琴就发布了这样一张专辑，也是吸引到很多的粉丝的注意，而这首歌呢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名字是光。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染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勇气浪漫却连失意，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肯慢慢

Cold 来自 Moonfire Future， 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哇，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点酣畅淋漓哈，有一种全身要跟着动起来的感觉。嗯，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新歌我真的要感慨一下，2月14号的情人节都已经可以了，为什么3月14号情人节大家还要过呢？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呢，彭坦和春晓又发布了一首虐狗单曲，这已经是他们的第6首情人节单曲了，而且甜蜜的程度是丝毫没有减少啊。这也是彭坦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啊，发布这样一个单曲，其实是他和自己的妻子还有自己的女儿一起同期录音发布了这样一首歌，名字叫做夏雨天真。 我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天一两句下雨天，没完没了的下雨天，下雨天，睁开眼，欢喜哀怨都看不见，看不见。你是一棵树，伫立我的窗前，搅乱所有光线，让人神秘目眩。曾经有一天，我们都被改变，为了更好的你，没有不能放弃。下雨天，没完没了，等待着。下雨天，睁开眼，欢喜哀怨都湿润着，看不见。你是一片云，飘过我的窗前，搅乱所有眼神，惹人思绪万千。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改变，让掉破碎的心，重新组合世界。

这一首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我喜欢》，可能是史上最啰嗦的一首表白歌曲了。刚刚听到可能是有一些充满少女心的这种生活画面，再仔细一听又像是蓄谋已久的这样一段表白哈。也有人说听多了之后觉得可能也是在表白自己对于生活的热爱，总之不同的人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彩虹他们一直传递的这种生活态度，在生活中去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周四来听新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华晨宇，他其实也是一个90后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歌手，叛逆，而且作品非常的特别独特。而这首《我管你》呢，这次出现了一个真我版，和之前那个版本区别并不是很大，但这次应该是为这个厂家做的一个宣传重新编配了。来听听这一首《我管你》的真我版吧。 我不大接受这么卑微，区别换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感受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一首《遇见》来自张瑶，是电视剧《一仆二主》的片头曲，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特别熟悉的这样一个旋律了。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听一首简单的情歌，在现在来讲不算难事，但有的时候听张信哲好好的唱一首情歌，确实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呢，是发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好好爱个女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吧。也祝愿大家在今天过得开心愉快，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但这次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好好的让她有